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新人一对来搭档，各有不服难掩藏，风格各异论高下，精诚合作不迷茫。各位，说起这职场新人呢，咱们可能有两种印象。一，没什么社会经验，在工作的时候呢他容易出错。二呢，又恰恰是因为没经验，所以更可能会有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效果。而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怎么了？当我们把眼光放到个人身上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些独特的个性和自我的风格才是让故事显得生动和立体的重要因素啊。 弗兰，弗兰， 轮到 我告诉你啊， 怎么？ 这个一会儿啊，要是咱俩啊，这是刚上街巡街，是吧？咱们游街的过程当中啊，不是 游街就示众， 不是，这不是咱们巡街的过程当中啊，你可注意啊， 注意什么呀？ 你一会儿要是遇见坏人啊，你靠边点啊， 干嘛呀？ 不是你身大肉的深沉的，那你。跑步你要跑， 你瞅你长得跟那小鸡子似的，你碰上贼人再一掌拍死你。 什么叫拍死我？ 你 倒不拍死人家，贼人胆虚，你知道吗？贼人一见咱们关着他就跑，你追得上吗？你又追不上，你再拖我的后腿，你知道吗？这真是的，回头我这后腿让你给拖着了，不是，回头我这后腿让你拖了，咱们没法完成这工作了，是不是？ 别废话，知道吗？哎，你看头那谁跑？哎，那谁跑呢？ 哎呦，哎，一大妈后边一大爷，肯定那大爷要欺负这大妈，是不是？ 快 欺负这大妈！ 制止！ 站住！ 站住！ 站住！ 站住！ 大妈没事，大妈没事。 那老头儿， 干啥事儿啊？干嘛呀？ 大妈，您别怕，您别怕，大妈，大妈您别怕啊！我们是这临安城的捕快，我叫顺子 啊，顺子， 他叫废物， 废物， 他叫废物，那个 啊，点心。 不是， 谁叫废物？ 你叫什么呀？ 我叫福来，福来废物。这能串在一块儿，就跟你这，你个傻子。 顺子 傻子跟顺子，他还起码挨着呢。 哎，你们俩别吵架，咋回啥啥意思啊？ 他叫福来，我叫顺子，我们俩捕快。 啊，俩捕快，你们俩长得挺像的。 我不是，我们您看这跑步，您不是这后边大爷追您是吧？您跑了，您别跑，别跑，有我们俩保护着呢，什么事儿都没有。 您 放心， 您甭怕，大妈 保护 大妈。您甭怕，我们两个人 怕啥？ 拯救您， 拯救我！ 哎， 这 不是干嘛呢？干嘛呢？ 那个 这老头 儿，哎，怎么了？干嘛呢？我们这跑步跑好好的， 这老头儿这么大岁数了嘛，不老老实实的还耍流氓呢？ 谁耍流氓了？再说了，我耍流氓，我跟这样的耍呀？ 哎，你咋说话呢？你咋说话呢？ 不是， 你看， 当初娶我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 当初你娶， 我说这个别人看不上你，我看得上你。 等会儿， 我真后悔。当 行， 嗯， 你们俩什么关系？ 这不老婆子？ 这我老头啊。 你是他的 爷们， 他是你的 娘们。 嗯，这有问题吗？ 怎么了？干嘛？ 你还要看结婚证是咋地呀？ 我们俩跟这跑步呢，不是我， 你 我们俩跟这， 对，你们俩先解释一下，你们俩跟这儿干啥呢？我们俩这，对啊， 我知道了，大妈，我知道了。虽然是两口子，他在后边追您，这也不行，知道吗？ 啊， 在生活当中产生矛盾了，哎，家庭内部，哎， 谁 产生暴力了？ 谁？哎，等等，这都说什么呢？谁产生暴力了？ 家和万事兴， 谁 追你？他逮着您就是一顿胖揍，这是没追着 他。我不胖揍他都算好的。 您看要还手，你这不行。 哎呦，行了，这俩孩子， 牙还牙，这不行。 老头跟他好好解释。 这事儿啊，我们来，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事儿，二位啊，两个糊涂车子呀，你们听我说话，好吧？ 说，这老头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这个，城东我街道组织这么一个老年人夕阳红活动团， 谁没不过夕阳红？ 哎，老婆子，你怎么跟他？你怎么跟小年轻唱上了？你看，别唱了。其实说实在的，我跟你说心里话，你大妈唱的不错，你妈妈唱挺好的。后来我是怎么着的？我不愿意，我不会唱，我一唱，最美不过夕阳红。 哎，这特别像那个打更的。 有同 这也太平了，我说。 夕阳是迟来的爱。 啊，行了，老头子，别唱了。老头子，是不是要被打呀？ 我就说我不会唱， 都成这样的你还有脸在这唱？你不会唱，你还唱？ 我不会唱啊！ 不会唱，唱不唱？唱你半天。 不是我，所以我小心眼儿。 所以你怎么能怪我跟那别的？ 我不爱让他。 那人唱呢？ 不爱他。 那人唱的好啊！你唱这样，我怎么会跟你唱呢？ 我练练呗，你等我练好了。 你这练，你都练了一辈子了，没见你有能多出一个调来。 你这不救活我吗？救活我们俩就参加这慢跑队了。就没参加唱歌跳舞，我这跟着训练。 我要是不是岁数这么大了，早都把他给休了。我跟你说，小伙子， 慢跑，我们这正锻炼呢。你们俩小伙子过着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过着我又家暴吧，我又追着他，我还敢碰他，我哪敢呢？让您说的了，真是。 哎呀，算了，俩小孩嘛，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对吧？ 大妈 啊， 和哦跑步呢？ 啊，对。对呀，我们俩 锻炼呢， 好锻炼。 哎，你看福来，你看这事儿闹的，这玩意儿，那，我回去了啊，回去了。您有事儿您说话，我叫 行， 我叫顺子， 我叫福来， 对， 顺子福来，行了，你们回去歇吧，老头儿。 哎， 好啊，继续追， 继续跑， 二一， 7, 6, 5, 4, 3, 2, 1。 哎，你说就刚才那胖子，哼，当捕快呢，那跑得过咱俩吗？ 哎呀，这哪有在背后说人家的？你这么大岁数了， 说了不说他了，咱接着跑了。1, 2, 1。 哎，看来这两位初出社会的年轻人，确实是暗流涌动， 不过就像璞玉需要打磨一样，一段和谐的关系同样需要磨合。您瞧，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那个弗莱，二回了啊，二回咱们一块拼接了啊。那一天就是你，咱俩好好聊聊天，你非让我看，你看的说谁跟那跑着呢，结果耽误人家大爷大妈锻炼，是不是？我觉得你在这个四肢发达的同时啊，不头脑不能太简单，是不是？不能太简单，咱们你出力我出智，好不好？咱们通力合作， 这样咱们不愿意听你瞎说八道， 和谐。 那怎么能赖我呢？你看着是不是也有问题？跟着追着之后，你哎，这什么？ 又去！哎呀， 这个甭问了，这咱俩是不是能统一一下？ 贼， 这 准是贼， 绝对是偷井盖的贼。 干他妈的翻墙了，翻墙了！ 这肯定是贼， 就是他。 这，哎呦，兄弟，咱俩平时啊。老师你骂我，我骂你的。 今天呢？ 今天咱们得真正的处理一个案子。 好， 这个案子可是真正的案子。 啊，对。 哎， 来来，医生，你看，哎，翻出来了， 翻出来了。 冲， 看，带我 枪头 震慑于他。 带， 嘿， 嘿，哎，别叫我了，别叫我了，人家跑了，你光叫我不行，追呀。追呀，后面追呀，追，赶紧快点跑啊！你要死啊！你喘死着，你站着，你别管了，你别管，你歇着你的吧，交给我了，交给我了，我先追去了。站住！小样，跟我比跑步，你嫩点，你还嫩了点，你跟我敢比跑步？站住！带了。 哎呦累死我了啊！干啥呀？ 苍蝇，这么大岁数了，还偷东西？不是，岁数大你也不能倚老卖老啊！还仗着岁数大偷东西是吧？ 你这个是过度追捕。 谁过度追捕？ 你这就是过度追捕。 干嘛呀？ 我 怎么了？ 身体被你追的。心脏病要发作了，我的心灵也受到了特别大的创伤。 你偷东西创伤？ 不，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已经起不来了，我也不想起来了。我跟你说，你这小孩，我要追究你的责任。 哎，你还追究我的责任？这个老贼，你还追究我的责任？哎， 我不瞒你， 你等着，你等我同伴来了的。你等我同伴来了，我们俩上。哎，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 哎，起来吧你！ 起不来。 哎，弗莱 啊， 你可算跑来了。 哎，怎么样？我一点都不累。 你溜达过来，你可不累吗？ 我扛着他走。 我别扛着走，他怎么回事？知道吗？ 我这300多斤的你。 他呀，他非说呀，我追他，他跑的他呀，现在心脏病要犯了。身心受到巨大创伤，起不来了。 我这 说什么都不动，瘫在地下。 说什么都不动是吧？ 动不了了。 我扛你回衙门，能慢慢了。走你！ 我这扛车呀！ 哎，你看看， 这扛起来了， 兄弟。 弗兰，还有这， 我虽然说跑的是慢点，对不对？ 你这了不得了不得！ 我这劲儿足啊！ 你看你扛起来，太这刚才振振有词，现在没词了。 我 正回衙门。 我说你们有意思吗？我这么大年纪了，你们还抓我，这是干嘛呀？判刑也判不了几年了。 回衙门。 无论年老年少，只要是犯罪了，那都得受到法律的制裁呀。同样的，甭管是什么样的风格，只要能精诚合作，事半功倍，互相受益。看起来他也就不这么难了。 哎，弗兰 兄弟， 没想到你这嘿身大力不亏啊， 咱俩得合作呀。 上回 他这一跑唰唰，你一追，我到这嘁哩咔嚓，我这一你看，哎，咱俩我跟你说，你知道咱俩配合这叫什么 啊？ 这叫那个那这有一词儿 啊， 咱俩这配合叫做天上有一个缝起来那么一个口子， 天衣无缝。 知道你说这个 是不是？ 还有一词儿， 就有一词儿就够强的了。 有一只猪跟一个莲花，他们在一块儿，哎， 珠联璧合。 还有一层，就是他那个就是有一妖精，那个有一到那城市里头了，有妖精到城市里头了，然后他们还吃菜团子， 精神合作不是 还吃菜团子吗？菜团子， 妖精吃菜团。 没有，要你吃菜团干嘛？有吃一菜团子，然后他们这一块呢，还那个这过节， 京城团结， 兄弟，你就是艺术家了。 哎呀，你看你以后啊，你多补充点文化，不知道补充点文化知识吧？多补充点文化知识。 好。 哎，前面那个小偷，你别跑，抓小偷来。 又有贼了！ 走！ 他追我，你在后边啊！我先追着，你慢慢跑。这是， 哎呦， 李大妈 啊，对， 李大妈 是我。 你慢跑，字没白来，干嘛还追谁呢？ 那小偷啊，不是喊那么大声啊！ 前面小偷，我追的。 哎，行，我现在一好，速度上不来。 哎，我追的啊！哎呀，大妈，大妈别追了，大妈别追了。大妈，咱错了，别追了，大妈，我上前抓的， 顺子呀， 你慢慢跑，别急啊， 行， 我 不急了， 我在这儿吧，你，哎呦喂，救命啊，你是谁呀？ 你看看你，年纪轻轻的啊，你偷什么东西当什么小偷啊？你干啥不好啊？你不行当个捕快，最不济你还能当个捕快呢？ 这怎么说话呢，大妈？ 你当什么小偷啊？当捕快至少啊还可以抓小偷啊，对吧？这跑来跑去的还挺有意思。你当小偷被人追，你说你压力多大呀？对不对？你就这么对比一下，也不能当小偷，也要去当捕快啊。 你让我说句话吧，你别憋死 啊。 这挡罪呀，不是男的错， 那是谁的错呀？难不成是我的错呀？ 不是，那是这是社会的责任。 社会的责任。 社会呀，逼得咱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为富不仁呀，让咱们这个穷人都没有活路了，走投无路。 你这个 偷。哎，快点，怎么打人呀？ 你这个啊， 你这个不该踹人呀？怎么回事？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李大妈， 你说说， 李大妈，你听我说句话，你干嘛呀？你怎么就打呀？ 哎呀，顺子，你说说他自己不求上进，他怪社会有问题。你说说他出了事儿不先找自己的问题，他先找社会的问题。你说这种人他还有救吗？这种人打死算了。就该打！ 别打！你怎么抡我脸上了？这个妈，你听我好好说也不行，我还拦不住他。 你谁让你打的呀？ 哎呦，你可上来了！你啊，救命！你是捕快吧？救命啊！他要打死我了！我都要打死我了！ 我打死 你！快 死你！我给你 拦着！ 你 赶紧啊，先把李大妈给控制住！你先把他扛起来吧。 到底是相似的人更容易互相吸引，还是不同的人更能够各自互补？这个问题啊，其实还真没有统一的答案。如果非得要一个说法，那咱们就只能跳脱笼统，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就像今儿故事里这对风格各异的小捕快一样，看了他们的经历，谁又能说他们不是这最佳拍档呢？这正是实践经验来磨合，事半功倍各担责。具体问题具体说，最佳拍档都合格。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骄傲，我身在中国，赶上了 好生活，幸福是每天的活的，忍不住开心的乐。我自豪为我的祖国，天地间好景色，富强是勤劳的说过，痛快点赞大拇哥。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二零三五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这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正确，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离线。 爱你苍老的 当你老了，眼泪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